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四川九寨沟在七级地震发生之后，各方聚力前行，地震灾区道路交通以及转移安置、灾险排查等工作也在快速的推进当中。现在九寨沟灾区的道路呢是次序井然，车辆也畅通有序，转移安置震区的当地群众达到了9000多人。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中国移动董事长尚斌十号在香港举行的中国移动2017年度中期业绩发布会上指出，目前为止 5G 产业包括其商业模式都没有成熟，所以现在还不会对其进行投资。最高法院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会严厉的打击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持续保持打击非法集资高压态势。国家林业局近日发布消息，甘肃将会在2018年底全面完成祁连山保护区的矿业权清理退出，并将保护区全域纳入禁止勘查开采区。今年的7月份，北京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了1.7%，涨幅较6月份回落了0.8个百分点。鲜瓜果和猪肉的价格下降是拉低价格总水平的主要原因。 喜欢你，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当风景变成浮光掠影，当生活总是身不由己，感谢生命常遇见你。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当万籁寂静，夜色微明，当暴雨过去，天色放晴，我期待和你下着风景，勇敢做回我自己，去活出意义。在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喜欢你。你是我在时光里安插的蝶影，当光阴走近，光阴离去，当他们走近，他们离去，只有我和你同一个姓名，你是我自己。在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想做回我自己。

掩饰快乐每天减少，哈哈，从前愿意笑就能够一笑，今天的我想多安慰笑，其实笑话越想笑越难得笑吧，凭说你白发多了，假使暗笑通通都醒了，想一起怎可以， 8090这一代呢，也算是吃过了很多东西，见过了很多东西，然后过了很多的好日子。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呢，是《圣斗士星矢》《美少女战士》《西瓜太郎》《足球小将》，还有《棒球英豪》《排球女将》。每个电视台都会在6:30的时候放半个小时的动画片，放完就播新闻联播。那个时候可能是很多的小朋友最期待的时间了吧。现在的精英和白领因为白天的时间比较忙碌，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照顾家庭，所以很少会有时间正正经经的打开电视，坐在电视机前看一看自己想看的节目。那这个暑期又到了，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在暑期档的时候都喜欢追什么样的电视剧呢？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说到暑期剧的话，我想有一首歌最为有代表性了，那就是《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这首歌一想起来，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暑假的感觉。 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推出单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擂出单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生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渐夕退和唱，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全情退和将，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 的快节奏生活让人无暇顾及健康的问题，更别提专业的体检了。当身体得了大病之后才会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疾病在早期都会通过身体去发出信号，在这里九六九也要提醒你，洗澡之前、起床之后，或者是在午后的时候，在温和的阳光下仔细的看一看自己的眼睛，检查视力，活动四肢，测量腰围，通过小细节进行自检。生活里不能只有忙碌，还要有照顾自己的心哦。 夜夜为我失眠。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卫计委近日推出了放管服十项重点改革措施，对于养老机构内设诊所实施备案制，进一步简化了各级医疗机构的审批程序。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雄安新区政府和中国电信宣布将雄安作为国家的骨干网核心节点，在当地建设超高速大容量智能化新一代通信信息网络基础设施。BOSS 直聘就李文清误入传销溺亡一事发出了道歉信，向李文清的家人、用户以及公众致歉，也将会承担法律责任并落实整改的要求。虽然交管部门多次叫停，但是五花八门的共享电单车依然在投放当中，甚至还打出了合规共享电单车的广告。而记者在通过调查和体验之后发现，这些共享单车呢并不合规，不仅没有上牌，而且不显示时速，骑行上路呢险情频发。共享虽然可以带来方便，但是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继续来关注共享设施方面，共享运动舱最近亮相到了北京的一个小区，占地的面积大约达到5平方米。而经过调查和体验之后发现，目前的共享运动舱呢仅有跑步机一项运动，每分钟的收费在0.2元左右。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击败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 原版音乐剧《修女也疯狂》的中国巡演火热开幕了，剧情呢虽然是基于电影的，但是它的舞美、制作、歌曲情节全都进行了全新的升级，现场的字幕更是做了很多特别的处理，充满了中国特色梗、网络新词，让观众是欢笑连连，纷纷表示这个字幕真的是太神太抢戏了。虽然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这个观众在表达情绪的时候相对内敛，但即使是这样，这部剧依然是带动了全场的气氛，演出的现场更好像是置身在百老汇一样热烈。我想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都非常的期待这部剧吧。这个暑期如果你也有时间或者是想要放松一下，可以选择走进剧场看一看《修女也疯狂》。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成长越觉得很多东西不必太看重，比如外界对你的期许，无关紧要的人对你喜欢与否，过分看重呢就会迷失自我，仅仅是活出了他人帮你定义的成功。当你为了讨好别人踮起脚尖改来改去的时候，却会被别人绑架自己的人生。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路走下来才明白，真正的魅力不是你应该变成谁，而是你本身是谁。

说什么？难道真的不能？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前世来生相欠，你说。

年轻人步入中年的三大症状，不知道有没有你呢？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听一听哈。首先，这第一大症状就是特别要脸，恨不得把眼霜都擦在颧骨上，把防晒霜当水喝。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健康，喝可乐泡枸杞，包里呢放着保温杯，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带护膝。第三点就是非常要命，以前聚会的时候聊姐妹八卦，现在聚会的时候聊最新的疫苗和意外保险等等。那你进行到了哪一步呢？微博上最近是流行一些词哈，像什么初老症啊、更年期啊，其实我觉得这些词呢只是给很多人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找一种症状来贴合自己当下的情况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样子。我倒觉得生活呢还是应该充满正能量，不管年纪有多大，心态一定要年轻，你觉得呢？

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五飞扬。 汽车厂家对于旗下车型高中低配的命名都不尽相同。几年前，高中低配还是简单的用标准版、舒适版、豪华版进行简单区分。如今，对于车型的命名却是越来越讲究了。从字面上已经很难分辨出高低配的差别，不看配置单根本就看不出个所以然来。除了动力传动系统和天窗，配置上的差别就要说一说气囊了。被动安全非常重要，特别是家里有小孩老人的情况下，多一个气囊就多一份安全。其实真正不具备性价比的反倒是那些时下流行的配置，通过增加这些配置来提升车型的售价，对于厂商来说有钱赚。例如时下流行的人机交互系统、360度的全景摄像头等等，都是中高配车型比较具体的区分点，而价格方面往往多出10000甚至几万。由于不牵扯到安全和整车性能，因此这些玩意儿均可以通过自行加装来解决。就拿360度的全景摄像头来说，比较成熟可靠的2000左右就可以配齐了，所以又何苦选择高配呢？音响也是勾引你多花钱的重灾区，号称高配车型选用了一些高端的音响，而普通车型音响就会次一些，而且往往在音响上做文章的车型本身已经售价不菲，因此差价更是惊人。由于改装音响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例如花个5000块钱可以装配一套非常不错的音响，而且还附赠专业调音的服务，因此自行改装没准儿比原车的音响听969更加动听呢。另外还有哪些配置比较适合自己加装呢？例如雾灯、日行灯、轮毂、胎压监测、真皮座椅、雨刮，甚至流行的 HUD 抬头显示功能，这些配置自己加装绝对比选择高配车型更省钱，而且因为不牵扯到整车线路布局，也没有什么危险性。经典969车五飞扬，我是亚威。总体来说，凡是牵扯到整车结构、电子线路、安全结构等方面的配置，我建议您还是选择高配比较合适。 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才能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爱了一个爱了一个，只要确定感觉是真的，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刻。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 爱要怎么说出口？